tumbaga na kala mo dukaga la kari me shiga mambu ga duwa tiga ma nyunga chiga la ka duwa tuwa tama chiga shiwa ga tara duwa nima teri ya kika 爱一路在油黄里寻解脱，把光与影不支撑你与我，听由我定夺我，下笔浓淡在我。哪里还有地方，我不自在飞翔，还有月影悠扬，心灵自由天堂。太多因果，任凭岁月戏剧对错，时空轮回唯独有我，把情感写下清晰轮廓。哪里还有地方，我不自在飞翔，还有月影悠扬，心灵自由天堂。用一节一枝一梢一叶一笔一画挥毫将高风浪尖人生态度全都写下，停那之间已做了文人雅士沉默的表达，千年之后依旧等待明月的回答，等待你去消掉隐藏忘掉所有的神话，漂泊乱舞以后哪里才是最后的家，只有在竹林深处里